UFO。 现在三点整。 哥好，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夕祸福，刀锋变故而无法走下去，需要你伸出援手，给他们一张通往幸福的车票，请捐款支持基督教救助协会1919爱走动急难家庭救助计划，请上网搜寻1919爱走动。 不要留着脂肪当嫁妆，做做运动，抖抖双手，跟着安心雅一起，人生要漂亮， 人生要漂亮，人生最闪亮， 就是只比辣，就是不比呛。全能女神安心雅最新专辑《人生要漂亮》好评热卖中，美妙音乐。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安心雅。 人生要漂亮，人生最闪亮，就是只比辣，就是不比强。人生要漂亮，人生最闪亮，就是只比辣，就是不比强。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和马克的青春点点点。 温馨又动感， 甜美又华丽， 周二到周六 每天你听到的第一个狂乱节目， 青春点点 点开始喽。玛丽 马克 陪你点醒青春期的我细沙， 点出思春期的甜酸苦。嗯， 11月9号星期三，今天的青春点点点来了。我是玛丽， 我是蔡依林。 蔡依林，请祝福今天的寿星生日快乐。 蔡依林要祝子儿生日快乐。今天1109，比我那个时候第一张发片的时候。 不用想那么多，今天我们节目很忙，你快点。 啊，真的哦。20岁生日，今年的生日刚好除了碰到期中考，又碰到外公的告别式，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度过生日。当天考试跟老师协调到11月8号早上考，11月9号参加完告别式就要立马搭高铁冲回高雄准备新一次的考试，不要出什么差错才好。第一个生日愿望是希望所有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都身体健康，第二个愿望是跟我暧昧的人可以快点跟我告白。 这边突然变得很激动。 第三个愿望我就留在心里吧，我想要点播韦礼安的因为爱。 怎么办？今天没有空播欸，我们明天会记得吗？ 我觉得你是一定不会的。 我 明天是要靠我是不是？ 明天你会记得吗？ 好，我把它留下来。还有戴咪今天生日，感谢点点点让我度过很多愉快轻松的夜晚，希望马克玛丽用青春无敌的语气祝我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还要加码点播李准基的 For a while。 你明天会记得吗？ 好我记得。 让我们来进行今天的飞碟随堂考。 飞碟随堂考， 本周的飞碟随堂考来自于邦乔飞，请问你知道他们的最新专辑名称吗？知道的话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只要答对他的最新专辑名称，他们就要送你摇滚通行证还有回忆拼贴相框哦。 I said each stone and I hammered each stone.

我是贝斯手 Wee Man。 Wee Man， 我是鼓手老外。 鼓手老外，好。所以帕棒团的编制。一支都是有两支贝斯吗？ 没有，最近才开始有两支贝斯这件事情。 没有，最近一年了吧？ 一年了， 这一年有两支贝斯。 对， 所以谁加入了？ 应该是这样讲。嘿、嗯、，Bobo 来讲话。 错综复杂。 靠腰，那讲干嘛？ 等下一个。 是这样子的。 没有。 本来大宝没有加入、嗯，然后本来是我跟 Wee Man， 哎、欸，闪亮跟 Wee Man 跟老外、嗯、组一团叫 Pop Punk 团。 是。 然后忽然 Wee Man 说要出去念书，出国念书、嗯、深造。所以他就退出了帕邦团，然后我就想到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就找了一个智障，他叫大宝。然后大宝这个智障就是大家看到他就会蛮喜欢的，我觉得他就是因为他长得智障，然后就是 吉祥物的概念。 对，大宝吉祥物 没有要跟听众说，大宝其实长得很可爱。 对啊， 非常可爱。 欸、你叫大家误以为我长得像智障， 你长得不像智障吗？ 攻击智障， 你长哎、欸，你这样攻击， 先剪掉 ，我们记一下这时间是怎么样，长得好像剪掉。啊，反正大宝的加入就加入，他贝斯弹得很烂，然后那个时候我就逼他弹贝斯，然后他最后面还是成功练成了，然后所以他就正式加入了，然后所以我们就变这样的一个乐团，这三个人。 所以 Wee Man 最后没有去国外念书的意思吗？ 还是深造回来？ 他深造回来过了两年，大宝这个吉祥物就带来我们团两年了，然后 Wee Man 回来了，然后我就想说，嗯，那这样两个贝斯应该很酷，所以我们就这次就是两只贝斯。 哦，那为什么要出国深造啊？ 我念书咯，我去念书，去玩，去美国玩， 好快乐、啊。 对，是一个爸妈逼迫吧。 我记得他那时候他去美国的第一个礼拜，他直接传他去看那种演唱会照片过来，我们觉得超讨厌，很奇怪。 所以你那时候你是真的要去念书吧？ 对 不对？你去念什么？ 我去念资讯，哦，资讯管理，这 工程师来的， 工程师， 就现在还是 接的嘛，波波。 对。 所以现在回来以后，你有要做工程师工作吗？ 哎、欸，其实也是没有啦，结果在虾皮拍卖工作， 太棒了！ 相关资讯。 所以其实你真的，你现在有正职工作， 我现在是有正职工作的，对， 哇、 wow ，现在是有正职工作， 哇、 wow ，虾皮拍卖哦。 打广告， 你打这广告干嘛？你要打一打，帕棒团有在虾皮有卖，你应该这样打吧？ 对， 哎、欸，对，之后 就可以卖了、啊。 可以把帕棒团新专辑上架虾皮吗？ 可以。 我知道虾皮现在最近在做。在做 C to B 的，哎、欸、 ，B to C，B to C，B to C，B to C， 对 对， 现在做 B to C， 然后我们再赶快转回来怕棒团哦， 来，好，威面太多了，来 太多了， 威面太多了， 好，然后那老哎、欸、老外，哎，好，没事， 老外有一个酒吧， 老外有个酒吧， 他的教父。 我要讲一下喽，老板。 地址是 和平东路一段280号， 在这附近嘛。 对， 等一下 一 起去，等一下 叫什么？叫什么？ 叫教父，酒叫的教，父亲的父。 哦，好，和平东路一段的教父。 是的。 平常都会在那边看到你吗？ 每天，大部分时间啦，如果没有要表演干嘛的话，通常都在这边了。对。 好，那帕棒团今天来到青春点点，是因为除了他们有最新专辑要发行之外。他们在11月13号的时候呢，在永丰 Legacy 台北，有一场就是整场的表演，从7点半开始。那这一次呢，其实泡泡团已经出到第三张专辑嘛。干、 哦、 嘛？ 因为几年？ 他以为要说几年？ 几什么？對 好，组团迈入第九年这样子，然后第三张专辑，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专场里面。歌也是旧歌新歌都会唱，新歌会整张都听得到吗？ 整张听得到 哦。 如果 Bobo 练好的话， 会练好了。 放屁！哎 、欸，他真的是一个很疗愈的存在。 对啊 ，Bobo 你真的很疗愈。 他说什么我都练好咯，就也会相信他。嗯， 没有，他这样 练 好 了。 那是因为你认识这么久， 对， 认识久了以后你就知道。 他这么肯定，就是很可怕的开始。 不要吵。 所以他的肯定句是不能相信的。 他基本的每一句都是肯定句。 他上一次我们去桃园表演，他差点把我们带到那个 什么什么 啊，这边右转，对，没错，右转还生气哦，结果把我导到 对，把我导到哪里去？我们差点迟到， 我绕了一个半小时。 但你们会真的跟他生气吗？还是看到他的脸就觉得啊，算了，火也消一半？ 伯伯，你自己讲吗？ 什么？你们生气？怎么会是我说呢？我没有生气啊。 你有没有觉得我生气过？ 大概是没有吧。他们都是。 所以我们生气，他都当作我们没有在生气。 你们有生气吗？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你少演戏了。 你是不是误会什么？ 那是谁被骗10万块啊？ 哎、欸， 我们啦，我们 集体被骗十万吗？ 骗十万块、 啊，也不是这样说啊，老外你讲一下啊。 就是我们去表演啊，那时候有个剑湖山的表演，就反正呀有个 比赛， 类似比赛的活动啊，在剑湖山办，然后呢我们就从台北开到剑湖山嘛，那也就搭车，然后有时候可能开车，舟车劳顿花了很多钱。那这个持续大概这比赛持续大概 两三个礼拜 、嗯，那我们下去也是两三次这样子。然后结果他去比赛，然后第一名10万元啊、我们 得到第一名， 我们去第一名嘛，对啊， 对， 然后结果当下只签了一个就是我们赢了这样子的一个文件， 就恭喜你们。 对，然后他再来就等汇款了，然后结果后来大概等了半年之后都没有消息， 嗯， 然后就是问其他人，他们其他人也没有得到，然后结果后来就。开始要找那个人要钱了，结果那个人就开始给我在那边装死了，然后就 主办单位 对啊，就先把他公司解散了、啊，就是申请破产、啊啊，然后他就说他得了绝症了、啊，然后他说他得了绝症是大肠癌，然后结果后来我们就真的不信，然后我们就真的不信 什么？ 不是 狂喂他吃烤焦香肠， 不是 吃你吃， 他就说他得了大肠癌，然后结果我们经过了解，我们才发现根本是痔疮。就是很严 等一下，你们经过什么了解？ 就是 明察暗访， 有那个律师陪同他去看病，他说你们不相信，你们不去看病啊，走走，就他可能哪里不知道套装没套好，然后结果就是看他平时是这个很严重的外痔，然后就是就不是大 这个很像掰的故事耶， 这真的不是掰，真的不是掰，真的不是掰的，那个人姓丁。姓丁， 虽然后来他只是外置，但是他也是不愿意就是负责， 对，就消失了，对啊， 这真的是一个难过的故事， 是啊，虽然讲起来很好笑， 对啊，是真的讲起来蛮好笑的。好，那这一次演唱会当中就是。怕胖团平常演唱会，因为我没有看过你们现场演出。 搞屁啊！ 你怎么这样？ 我没有看过。 刚前面讲的超帅，结果没错。 所以我不知道你们的演唱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会像刚刚我在就是录音间看你们就是彼此聊天 闲聊的时候， 闲聊的时候那种感觉吗？ 不行，他们如果再这样去整场演唱会唱不到歌 没有，基本上我们常常演唱会唱不到歌， 中间就在聊天了。 我们中间一首歌，所以我们就开始聊起来，然后很长，比如说我们有准备了7首歌，但最后面我们只唱4首，因为都在讲话，常常会这样的情况。反正波波讲话， 这你的错啊，对啊，你都像这样、啊， 因为你都一直 cue 我讲话、啊， 因为你唱完一首歌你就波波讲话， 对。 啊！你唱完歌，别通常没讲谢谢，然后下首歌，然后你就直接说波波 讲 话。 对，奇怪，为什么要波波讲话？ 我太爱波波了吧？大哥吗？我最爱 你 了。 想多休息。 被说中， 无法反驳。 你这样，我十一月十三该怎么用什么招呢？ 好，因为刚刚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胖胖团会拥有两支 bass， 可是因为我们录音间不是那种就是录音的 studio， 我们今天就是比较做节目的 studio，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就是承载两支 bass 这样子，所以现在我们正在等音箱的状态当中。 嗯， 那我们刚刚在等音箱的时候，我们就看着胖胖团的4个人，他们在 他们很多事情都不能讲，对，这个真的不能说，真的不能说。 有些真的是不要说。 然后听他们聊天的感觉，就会觉得，我觉得你们感情好好， 其实 快乐 还可以啦， 勉强讲讲， 勉强讲， 勉强 还算可以。 这里在演给谁看？ 然后，可是同时又觉得，哦，你们感情很好，很融洽，然后就是看起来，就以局外人看起来，看你们聊天的感觉非常的疗愈，所以我跟玛丽刚刚在说，你们应该去 开 一个节目，对，你们应该要去开一个实境秀或什么之类的， 就在飞碟电台吧，来， 光看，或是你们可以常直播啊，我觉得光看你们直播就真的是好快乐一件事情。 没有，不行，我们直播会耍帅，直播会耍帅，我们鼓手老外就开始耍帅，一句话都不讲， 你们有偶像包袱？ 没有，老外有， 没有 ，因为我的角度刚好老外被那个机器挡住，所以我都看不到他的脸。但酒吧老板好像的确是要酷一点啊，对不对？ 他是蛮酷的啦。 你周末来看一下，你看到我喝醉，你就不觉得酷？ 就等一下吧。 你就 但是就是刚刚说到就是这么融洽，感情这么好，可是刚刚我又听到一些很奇怪的问题，包括像是老外在问 WeMan 说：“哎，你头发什么时候掉光的？”之类的，我觉得蛮失礼的问题。 其实他只问我说 有没有 什么梳子可以借？ 对，头发很乱，你可以借我梳子吗？ 对，然后开始WeMan就在讲说，哦，这是什么时候开始掉的啊？什么？然后就是说什么哪里开始掉啊？然后开始后退什么之类的。我就觉得他们好像没有这么熟。 不是啊，我觉得很离谱，是谁会跟WeMan 借梳子吗？借梳子，然后他居然说 Fun Q 跟他借过橡皮筋，我觉得这识别是 Fun Q 吧。 Fun Q 还要跟我借一个发带。 Fun Q 写斯斯文文的攻击力在干嘛？ Fun Q 攻击力是最屌的。 学长的攻击力非常厉害。 好吧，那我们来那个聊聊，就是怕胖团这次的最新的专辑叫做《青春只差两撇》。嗯，那是哪两撇擦掉的？ 宝宝。 没有， 波波说话， 因为其实 波波说话 这两个字“青春”，它就真的只差两撇啊。你有发现 吗？它写起来差只差两撇， 啊、 青 春只差两撇， 对， 不然就会如果“青”也有那两撇，就是“春春”， 就是“春”了，对，就“青春”只差“春春”，哎，不对， 你在说什么？“ 春春”只差， 就是“春春”没有差了。 你现在几分几秒？我等一下也剪掉一下。 那为什么会用这个啊？里面也有这首歌嘛，对不对？ 对， 所以你们是以有这首歌以后觉得哈，就让这首歌当这个专辑的名称好了。 也不是这样讲，是因为怎么说，因为我们现在有点像一个年纪，是我们该要长大不长大，二十九岁 三十， 对，二十九三十了，那 大包二九， 虽然我们的想法都还 是波波翻白眼， 老妹啦，小波 老 又老又肥又黑， 安静 刚讲到哪里我已经忘记了， 青春只差 两撇， 说的老大不小的年纪了，现在 对，然后但是我们的想法跟我们写出来的东西又有一点，Bobo 幼稚， 他是你的提词机吗？ 对，他是我的 人肉提词， 我不写的时候就靠他了，那之后交给你了，Bobo，接下来。 就是呢，其实这首歌本来 这首歌是这个名字， 没有，就是青春只差两撇，是后来才想到的。原本 就 那一首，现在叫做青春只差两撇的那首歌，本来不叫这个名字， 本来叫什么？ 有点无聊名字，就算了吧。 我想听啦，什么？ 初登场， 也没有到很无聊啊。好，初登， 没有，因为那首歌的歌词是在 波波不要玩头发， 是老外写的。然后呢，老外就是写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第一次上台的经验，不管你做什么事，你可能都有第一次的经验。 是， 然后那这个经验就是很青春的，然后是很青涩的，然后就是很难得的一个经验。然后他就是把这个心情写在里面，只是我们写的是上舞台的事情，但大家可以套用在各个 自己的初登场， 对对对， 自己的初体验， 对， 自己的初夜都可以。 嗯，然后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就是闪亮想到这个青春只差两撇这件事，你要不要说明一下？ 为什么？ 你怎么想到的？我都不知道呢。你是跟女生讨论的吗？ 你为什么改我一个名？ 我初登场反正老外写的，然后 我现在想起来，你跟我讲，你要跟我讲， 不是？我觉得蛮适合，其实只有两撇这样子，适合对不对？因为我在想，因为刚说老大不小嘛，但是我们还是想要坚持"青春"这两个字，但是"青春"我就 有点太怂了。 对，就是有点怂怂的。那你 再说我们节目吗？ 好，我们节目叫青春点点点。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 没有没有，继续。 应该是说啊，先这样，然后就是只差两撇。好，下一题。来 绕了一大圈，后面都没说。 对啊 ，OK 啊，就是放放短，放短就是这样子。 那后来呢？后来其他歌曲呢？为什么被选中的是青春只差两撇？就其他歌，就是其他歌名也都很奇妙。 其实会选这个名字，是因为我跟我们专辑封面也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专辑封面是我们去找，我们故意去测速器前面，拍照，就是等有人超速的时候，我们就跳起来或者比中指干嘛了、就是。 那个不会很难等吗？ 所以我们作假。 哈哈哈哈哈！ 不然 这样讲好吗？ 不然也删了。我重讲啊！ 现在几点几分？几分？ 对，反正就是我们想要玩这个。 车子超难等的。 对，车子很难等，就是常等不到超速的车子，我会难过。 那你们有特别去调查，不是会有说什么全台北最多被拍测速，你们还特地去那边等吗？还是没有，随便有一台就过去了这样？ 我们其实是选拍起来漂亮的， 景拍起来漂亮的地方。 那台大旁边那叫什么？ 对，台大旁边，凤 城 烧腊， 凤城烧腊的前面 那边， 那边有一只哦， 那边有一只，然后 限速50， 然后照起来蛮漂亮，我觉得那边应该蛮好，我觉得因为这样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因为我们这张专辑的歌比较没有像之前那么的 乱搞， 比较没有那么的 幼稚， 对，幼稚。那我觉得现在卡在一个青春，到底要青春还是不青春的时候。那我觉得跟这张专辑的封面再配起来，我觉得青春这两撇是最适合的，我是这样觉得。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 很多很多的歌名就听起来都非常非常的有趣，包括现在这一首歌曲叫做《抱歉，我不想跟你道歉》。 Yes， 对，嗯，然后是怎么样写出来的呢？就是灵感来源是 这一首歌哈，这一首歌其实是两个人把这首词写出来的，是 Bobo 跟我。嗯，啊，一开始我只有因为我觉得有一次我很生气，但是我不想跟一个人抱歉。嗯，但是。所以我就写这首歌，就是抱歉，我不想跟你道歉，我绝对不会跟你抱歉，是有点像这种心情写出来的。嗯，那因为刚好那个时候 Bobo 在一个感情里面，嗯，然后他觉得这首歌很适合他的心情，嗯，然后那时候我主歌写不出来，我写不出任何的主歌，我不知道要怎么写，然后我想到那给 Bobo 写会不会好一点？因为我 为什么旁边在叹气？ 对对对对对，老外怎么了？ 老外你干什么？ 老外怎么了？ 老外你干什么？你不想跟你抱歉，老外。对，然后 刚刚这个有什么故事了？ 没有，我们没有故事了，没有故事了，再也没有故事了，我们故事再也不讲，再也不讲。然后加上我胖胖团的男性歌迷实在太多了，然后我觉得是可，因为我都是以之前的专辑都是以我这个男生的出发点去讲，我讲了很多男生 男性视角的故事， 对男性视角的故事，那可能冥冥之中就会契合到一些。也是这样觉得的男生，嗯，那现在如果我那时候就想，如果换大宝来写，那他写，我觉得他比较画面或比较用词比较细腻，所以我就给他写，然后他也呆呆就哦好啊，他就写了，然后波波就换你喽，嗯，你怎么写的呢？ 就这样写了，就是呢，但是其实 为什么这首歌会让你想到在感情当中那个时候， 哦， 你的另外一半是很强势的那一种吗？就也不可能低头， 嗯，对，是这样没错。 好尴尬喽，好尴尬喽。 那个时候，对，那个时候有一个男朋友。 哇，有直接讲， 好羞啊！ 可以讲吧？ 一个题外话，嗯，当初大宝写出来的时候，老外超级不喜欢， 对对 对, 對， 老外一直偷偷跟我说：“哎，欸，沈亮哥，大宝写的什么东西？不要用了，不要写。”但是因为那时候我觉得其实我看完第一次看完大宝写的这一段词，我觉得是胖胖的没有过的词，不同，完全不同的，有点娘，但是我觉得这个娘不是不好，他写的画面比如说宇宙不会亮，少了这颗星会不会有影响，那就是很画面，我觉得很女性角度的方式去唱去写，我觉得很不错， 很不像胖胖团的风格。 对，那刚好，因为这一张我很希望是大家一起把这样一起完成。嗯，所以我就跟老外协商了很久，就是一直说服老外说，拜托让大宝试一次吧。 你也才说服我两次，我就 答应 了。 来这么多，来这么多， 奇怪。 老外后来自己唱了唱，也觉得 OK 啊。 他都唱副歌，副歌是我写的。 哪有？他明明就是唱那个 有 。对，是这句好不好？ 他 那个 是 刁你啊你。 对，但是 我知道， 我们不要了解了，怎么样？啊， 所以这次的第三张的《青春只差两撇》专辑《胖胖团》呢，就是有让大家更多发挥的机会， 对， 共同创作。 就我们每个人都有在各个歌曲里面创作一些，像老外他就写《天天开心》的词，嗯，还有《青春只差两撇》的词，嗯，都是老外有加入。那 WeMan 有加入很多首曲，就是一起写，嗯。那大宝就是刚刚的，那什么？抱歉， 抱歉， 抱歉， 还有， 我不想跟你抱歉，我不想跟你道歉。 Zombie 啊 ，Zombie。 好消息是，我们音箱来了。 Oh, yeah, 休息一下，待会继续回到青春点点点。 降歌金曲，钢琴美人西村由纪江出道30周年。与你最美丽的相遇，日剧《101次求婚》插曲《追寻梦想》，

好，我们来说说就是刚刚那首歌吧。刚刚那首歌带给我们叫做《天天开心》， 天天开心哦。 那这首歌写是真的因为那个吗？因为金舞台什么钻石不是金舞台，天天开心， 天 天 开 心，是因为这样子吗？ 其实你这样想，我也会蛮开心的，但我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这个很老嘞， 我说天天开心、 啊，对啊， 我小时候看过了， 对啊，闪亮刚跟我们同一个世代了吧？ 但是刚刚那个梗应该已经很多人 get 不到 哦。你说真正青春的人， 对，真正青春的人，他们是 get 不到的。 我们差两撇的人就 get 到。好，那今天的那个配置呢，就是现在老外被赶到门的很旁边，因为他就是鼓手都是悲哀就是这样子，因为卡轰实在太大声了，然后坐在最外面。然后闪亮今天弹 吉他， 尼龙吉他、嗯、这样子。那大宝就是弹的是贝斯。 要弹着食物的贝斯， 但是 We Man， 我看到你拿的那个不是贝斯吧？ 这就是它 是奥妙之处了。 对，这是奥妙之处，这是一个六弦的贝斯 啊，这是一个六弦贝斯。 它的吉他的音域其实比较低，不是吉他是贝斯哦，不要让大家搞混了，这还是一把贝斯，看起来像吉他，看起来骗人的这样。 好，所以 We Man 一样是弹贝斯，只是它是六弦贝斯。好，那刚刚听到的天天开心，这一次胖胖团的最新专辑是青春只差两撇。在11月13号星期天的晚上会在 Legacy 台北，然后有一场演出，专场演出，晚上7点半开始，6点半开始入场。这一次呢，第三张的最新专辑，然后今天来到青春点点点，除了刚刚听到的天天开心，还有我们在访问的过程当中听到的歌，也都是第三张专辑最新的专辑。那今天还会再为我们带来就是接下来这首歌是什么呢？ 再一次天天开心，因为大宝刚弹错了。 然后再一次啊！ 大宝说话，大宝 待会又失误，再一次天天开心，今天就三次 三首天天开心，希望大家都可以天天开心。 天天开心。 闪亮是不是很不开心啊？ 怎么会呢？ 闪亮，你不像是会活在过去失误的人啊！ 没有啊， 永远都向前看的、啊。 我只是想要抢答一下而已。 因为大宝加入前失误就是他最常失误，应该是闪亮。 谢谢。 那现在就是 现在有个垫背的，就对了。 是的，很开心。 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 这首歌曲叫做《鱼》，大宝讲话。 鱼，英文名字 Fish。 好，谢谢大家。这首歌叫《鱼》，老外你可以到后面去搂老外。我是鱼，子鱼，我不能够喜欢你，就让我游来游去，然后把你忘记。会嘲笑这一场游戏，还不要张开眼睛，只想好好看着你，才能下一个最后的决定。我是一 耶，怕胖团的鱼， 闪亮写字， 闪亮指出他的指头。 怎么了吗？中指，指出我的中指。 写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你真的有一个喜欢的人，然后又觉得不能喜欢他吗？ 别讲了吧， 他们在交往。 哎，别讲了， 怎么我听到他的声音？ 要毁掉大家， 居然使出这个， 要毁掉，要盖过所有的音量， 这招也太贱了吧！ 所以最后还是喜欢到了吧？ 没有，没有，最后，好，下一首歌来喽。 不是喜欢到，就是他们已经 已经分手了。 不是， 已经交往了。 先不要， 有情人终成眷属。 直接开枪。 好哦，好，那这一次呢，就是胖胖团的这一张新专辑《青春只差两撇》，组团第九年，然后这张专辑等了三年的时间，然后才做了这一张专辑，所以我很想知道这三年当中，闪亮是怎么活下来的？ 哇， 对啊，像我知道 We Man 去了念书，然后你看他在人家在虾皮啊，那虾皮薪水很好，对不对？酒吧老板酒水很好赚啊，对不对？酒吧老板默默摇头。好，如果大家去的话，就酒水就好赚这样子。那闪亮呢？闪亮这三年你在干嘛？ 其实我还有在演戏，所以我会接一些演戏很好赚，比音乐好赚多。所以那三年我都靠这个来活。然后这样当然之中，我们还有继续在表演，那表演也是蛮好赚的，所以。 除了剑武山那个 哦，还行 ，my bad。除了剑武山那个之外，就是表演 可以，商演是可以的， 一个月三场我就活下去了。 OK OK， 对， 好，那 Bobo 呢？大宝呢？ 我有在工作， 你也有在工作， 我是有为青年，我是一个正常的上班族， 正常的上班族吗？ 他是背着弹奏的青年， 对。 所以你们在要约练团的时候，也都是要约在譬如说什么周末啊之类这种， 下班后， 对。 好快乐哦！ 我们就非常疲惫，我跟 Bobo， 对我们俩上班族， 上班族要来练团的时候，是会带着那种哦耶，好开心哦，就是我有另外一个身份，就很酷，我是怕胖团的团员这样子，还是那种哦要练团了，就是哦就是好累这样子， 工作都做不完， 应该是， 你肯定不要管我，放我去吧，再做就算了，这种 对。但表演的时候应该是开心的吧，对吧？就是好像是。白天是平常正常人，但是晚上你们可以有一个 我们最爱表演的， 对，有一个终于可以回到 吴一妹，听起来很好，言不由衷哦。 我们终于可以表演了， 对啊，其实你们是蝙蝠侠哎、欸，对啊。另外还想问 Bobo， 就是 Bobo 在里面 Bobo， 对，大宝就是加入这个团，当初加入这个团以后，有没有想过加入以后会一直被欺负成这个样子？ 没有，因为我们其实认识很久了，因为我们大概认识超过十年了吧。 我一直以来都是对他这样讲话，他已经习惯，他非常喜欢这样子， 所以大家都说：“哎、欸，你不要对他这么凶。”然后我们俩就会说：“刚很凶吗？” 所以你在公司也是很容易不被受尊重的类型吗？ 公司 對、啊、 没有，在公司他很精明的。 你刚刚可以再说一次吗？公司是很怎样的？我想再听一下。 精明 啊。公司名称，这公司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 这公司真的。 所以就是进到了胖胖团以后，就跟三个臭男生在一起。 对， 主要欺负你的人就还是闪亮嘛，对不对？其他两个人不会欺负你， 其他两个人都对我很好。 放屁！ 好，所以在11月13号的时候，大家就可以 一起来欺负大宝。 哎、欸，你看你又来了，你又欺负我了。 我怎么都欺负过你了？ 现在， 一起到对永丰 Legacy Taipei， 然后听听胖胖团，他们除了唱歌之外，我觉得嘴炮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好看，大家可以期待他们的嘴炮这样子。今天还有最后一首歌，对不对？然后这最后一首歌就不是最新专辑的歌。如果说胖胖团要有一首成名曲的话，闪亮会觉得就是这一首吗？ 不是、欸， 那你觉得、啊哦？ 我想起来了， 我想要唱我自己觉得认为的成名曲在，我觉得在这边不适合唱， 不能唱。 它叫做《抄你妈妈的笔记本》 哦， 还是可以唱。 但你们刚刚 在问谁？ 在问虚拟的听众们吗？我们都可以啊，我们都非常的 free 的，你想要都可以。 我们等 uncle 好了，我们先来一首 Bobo 讲话。 叉叉。 好。你要讲一下叉叉是怎样？ 哎、欸，要吗？ 今天心情很不好，喝了一点酒，努力 得怎么就换来一场梦，所以我跑去找我最好的朋友，看到他我的眼泪竟然一直流。我们真的没有认识很久，但是我们有眉毛就能够沟通。经过漂亮的女生都一起回头，再不能说的秘密我都跟你说。大声或谦卑像天空，伟大的航道算什么，拿出属于我们的旗子，用力把它砸在远处。就算回家的燃料不够，至少氧气还有很多。一切卷起我们的右手，再对着地球吐舌头。大家都说不公平，其实很难捉摸。大概也只有你们能够忍受我。跟到今夜，拜托拜托拜托，我的好朋友一定要我很久很久。大声或谦卑向天空，伟大的航道算什么，拿出属于我们的旗帜，用力把它砸在月球。就算回家的燃料不够，至少氧气还有很多。一切举起我们的右手，再对着地球吐舌头。右手再对着地球吐舌头，大声或谦卑向天空，伟大的航道算什么，拿出属于我们的旗帜，用力把它插在月球。 11月13号星期天的晚上6点半、7点半，不要忘记去永丰 Legacy 台北。然后另外呢，胖胖团的新的 MV 在今天11月9号的时候，也会在晚上的时候会首播哟。大家请密切注意。如果要 Facebook 看你们的话，看哪里？ 胖胖团粉丝团。 怕胖团粉丝团， 闪亮呛到眼睛都起雾了。 没有，是这里太热， 太热 了。 对，这边真的太热了。这边今天非常感谢胖胖团， 谢谢。 间谍放送。 星辰坠落的那天，一场奇迹似的相遇。啊，このまま僕たちの声が

大利 Lavazza 推出两款全球最好的胶囊咖啡机。 自助餐咖啡馆推荐用 EP2500 全功能拿铁机，一天十杯免购机。 五星级商旅或家用推荐用 EP Hotel 一天两杯免购机。 上网搜寻免购机或洽02-7711-7701。Lavazza 老咖啡为您贴心示范。 Lavazza, the Italian Espresso Experience。 绝不妥协，唯有邦乔飞。摇滚最大的军演，全球一亿信徒共同捍卫邦乔飞摇滚主权，首批加赠摇滚通行证，环球。 我是陈世安。 遇见谁人都难免好爱好散。 撒娇不是示弱，也不是心机，是婚恋和谐的战术。2016华文原创音乐剧节《撒娇女王》，上海金狮奖及一戏剧大奖名导何念制造，音乐才子胡彦斌监制，音乐剧《撒娇女王》情场 EQ 养成全秘籍大公开，带您展开一场男女关系的世界大战。11月11日起，新北市艺文中心甜蜜上演，购票请洽两厅院。 啊，このまま僕たちの声が。 从浅浅前世开始，寻找你的名字。 君の前前前世から僕は君を探し始めたよ。その時一応。 突破日本百亿票房 ，Red Wings， 你的名字电影原声带，环球。 大家好，我是郭恒奇。 玛丽亚，你知道 MM 音乐教室是什么意思吗？ 我知道啊，就是马克鸡跟玛丽鸡，他们鸡鸡相连到天边，他们鸡头鸭脚，鸡飞狗跳，鸡病过人，鸡头发了、 不是啦，MM 音乐教室就是。 教室 是是是是，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今天的 MM 音乐教室呢，我们冲一波赶一波，超音赶美，就是想要尽量站在这个浪头上。 是的，那这个浪头呢，我没有看这部日剧，但是看了它的片尾，因为新垣结衣跳舞实在太可爱啦，太可爱啦。 没错，今天要唱的歌曲呢，就是《月薪娇妻》，或者是你觉得比较熟的片名是《逃避虽然很可耻，但是也很有用》这一部日剧。 这么长哦， 因为它原文是这样，就 逃 避 虽然很可耻，但也很有用。 就是有时候，他就是因为大部分我们都会说你不要逃，你做人怎么可以逃避？可是他就是要说他，因为他就是可能逃避了，就关于就业什么的遇到一些困扰，所以他就变成了月薪娇妻，他可能开了另外一个方向。所以说你的逃避逃到另外一条路，他也许是很有用的，这样蛮蛮正面的其实。好，今天呢这首歌呢主题曲也是这一部日剧当中的男主角所唱的所创作的，他叫做新演员。那其实我之前跟新演员完全不熟，甚至我一直以为这部日剧是他的第一部日剧。 你刚刚讲的那个开头是，其实呢我完，你刚刚说一开始 其实我完全不认识新演员。怎样？ 没有，你刚开头那个讲法是，其实就是好像要讲说我跟新演员 很熟。 对对对， 其实呢， 其实我去日本的时候就常常都会跟他吃个饭 住他家呢 之类， 然后请我吃饭这样子。没有，后来我才发现哦，其实查完他的资料之后，会蛮喜欢这个人的，觉得他很酷， 很多作品。 他 新演员呢，他1981，今年几岁？ 35。 35岁。然后他不只是演员，那歌曲做得很好，他也是歌手，然后他也是个作家，然后也有写小说、写散文、出书。之前呢，他就是因为各个方面他都做得很好，就是他不是那种玩票性质，他就可以把那个才能发挥到很好，所以之前就连工藤官九郎都曾经公开的就称赞他说，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才能、很有才华的一个男生。之前呢，可是他在12年到13年的时候，他曾经一度生病，那个什么蜘蛛膜什么炎，就是那个 好怪、哦、 我忘了那个病是什么，反正就终止了一下、但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所以就是强势回归，华丽登场。他以前呢在写歌，他为什么会创作歌曲？因为对他来说，写歌是消除压力的方式。他的爸妈呢，他爸妈都想成为爵士歌手，只是想成为的，但他爸妈不是爵士歌手，但是所以他从小就是也是在 就听很多爵士乐， 对，音乐家庭长大。然后他个人最喜欢的，或是他以前小时候最爱模仿的，就是 Michael Jackson， 也是喜欢 Michael Jackson。在上小学之前呢，他一直都是一个很活泼啊，然后就是我可以模仿，然后我可以唱跳。也不知道为什么上了小学，他就突然觉得他可能历经到他人生第一次转变吧，他就变得很内敛，然后就变得比较内向，所以他就开始也不喜欢上学，一直到国中他也都不喜欢上学，后来他就可能觉得很多的压力啊，可能人际关系，所以他在那个时候拯救他离开这种氛围跟情境的就是音乐，所以他写了一首歌叫做《诅咒之歌》， 诅咒什么？ 他就是把那种日常生活中的愤怒、不开心，然后全部写进去，然后就发现 爽、欸、哦，开心救赎， 好爽哦，就非常非常的快乐。可是呢，虽然他可能好，他可能国中的时候写出了《诅咒之歌》，然后把所有他很愤怒的时候唱进去，很爽。可是他没有勇气在别人面前 唱 发表这首《诅咒之歌》。可是就是因为那个契机，他开始觉得我好像可以多写一些有的没的、哦，所以他开始他接下来那个创作方向就比较广了，可能就已经不单是诅咒啊，或是他看到什么现象有感触，他全部都写下来。当他创作越来越广、越来越多之后，开始有人听到，他比较敢给人听之后，就有人说：“哎、我觉得你可能5首里面有一首就说这首好像还不错、哦，蛮不错的，我觉得你唱的蛮好的。”那个时候他就突然觉得被称赞了，就 快乐、 开心，然后就想当歌手。那是他最早想当歌手的时候。后来呢，就是可是他当歌手，他以前有组 band， 可是 band 的事情我没有仔细看，可能也不太成功，所以现在也没有提很多。今年35，然后他一直到可能28、29才开始个人身份在唱歌，所以有人说他是属于大器晚成型这样。那这是他唱歌音乐的部分，他演戏的部分呢，其实跟唱歌蛮同步同时进行的。就以前可能也是国中那个时候。 那他在28岁之前在干嘛？他有6、7年的空窗期吗？ 他可能就是有在弄，可是他没有很积极吧。I don't know， 因为这是看他一篇就是关于他很介绍很详尽的访问，就他大概 讲。所以有可能大学毕业之后他就是无所事事了。 可是我记得他蛮早出道的耶，只是也许那时候没有那么受到 注目吧，没有那么受瞩目， 或是也没那么活跃，然后加上中间2、3年又生病。那个时候呢，跟音乐开始演戏是因为有一次朋友约他说：“哎、欸。”你要不要来演？就是我这部戏有个角色给你，可只有一句话、哦。他就觉得一句话，他也觉得去试试看好了。结果我没有想到，他去试之后发现，哎， 蛮开心的。 他说大声讲出台词是一件很爽的事情。他就开始爱上了演戏，而且就发现，如果你要我用那个什么新演员的方式去表演啊，去演戏，我可能办不到。可是就像很多演员都会说什么，我在这个角色里面，我就变成其他人了。就像比如说月薪娇妻，他就演一个很怪很理性的宅男，他就突然觉得这就办得到，所以他开始爱上了演戏。然后他还有提到说，就是你看他的访问在介绍他，你真的觉得新演员是一个超级怪咖。他有说他以前啊没有办法大声的笑，他觉得笑这件事情就是人类，你把你的身体用力一点，然后把你的牙齿露出来，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而已。所以他就觉得说， 大笑这件事情很怪，或是他办不到。 嗯。 可是呢，藉由他看了很多的搞笑的节目啊，或是很多短剧之后，就那些搞笑的作品开始改变了他，他就发现，其实好像你当一个带给别人开心的人是很棒的，所以他开始又可以。 又可以笑了， 可以搞笑，可以笑，然后愿意尝试做这件事情。那说到就是这、就是演戏跟唱歌，作家的部分呢，是有一天他也是觉得说，哎，我觉得作家就是他只是用一支笔而已，就可以让读者哭，或是让读者笑，他觉得这不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吗？嗯、所以他觉得好，我也要去试试看。所以他就是找他认识的作家或认识的编辑，就开始说：“哎，那拜托你可不可以让我试试看，让我写写看？”然后对方也觉得说：“嗯，好啊，那你想写你就写写看。” 这应该是蛮长大的时候了吧？ 对对对，长大之后，然后写写看之后发现，哎，他开始从专栏开始写，然后专栏也大受好评，就很多人喜欢他。所以从一开始，他早期是拜托别人给他机会， 嗯、 可是到后来是。别人开始会说，哎，拜托那个新野先生，你能不能来写一些什么？你可以干嘛干嘛干嘛等等之类的。所以他真的就是标准的，我觉得就是 做 什么, 像 什么，很可怕。然后呢，很多人就说，因为新野原的外表就是看起来蛮 憨憨的， 草食男，然后没什么攻击力。嗯、可是他就说，事实上他，他看起来虽然很认真，可是他私底下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就像因此他写一本书叫做苏醒的变态。 嗯， 他也曾经在上节目宣传的时候就开玩笑说，哎，我有加入一个日本的变态协会，然后那个会长是塔摩利，然后就是会讲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 嗯、 然后像他如果有去上综艺节目，他自己也有主持广播节目，然后都是非常好笑，他可能会意外说，哇，他在那个搞笑也是很有天分。因为刚刚不是有提到说他小时候就是小学啊国中啊都不喜欢上学、 嗯、 那除了就是音乐可以救他，创作可以帮他消除压力，另外一个就是听广播跟看综艺节目、 嗯、 然后可以帮他脱离那一个不开心。 就像现在正在听着青春点点的大家呀， That's right， 让我们脱离，让我们帮你脱离现实的压力。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会想说，现在我长大了，然后我要做这件事情，我也要成为一个可以带给大家快乐的。所以他在他的广播节目当中，大部分都会分享一些就是自己的私事，就蛮杂的。比如说，哦，以前就是可能工作还没那么多，我没什么钱的时候，我就会去外面拔草来吃啊，等等之类。或者说，哦，因为我小时候看就是很严肃啊，然后我小时候绰号叫欧记桑啊，然后欧记桑等等之类的、 嗯， 就是分享这些小事情，让人家觉得他很幽默，很好笑。大概是这样。 然后日本很多深夜节目 DJ 常会分享一些日，就是我那天看了什么，我那天在吃晚餐的时候，刚好看到了深夜食堂。 哼、嗯。 对，然后因为是在那个餐厅里面看，然后用 Netflix， 所以他没有把声音放出来。 嗯， 然后是一个外国人，所以看都还要看英文字幕这样。 嗯、 我会觉得，哎，对，好像他们的那个 DJ 也讲一些很普通、很日常生活的事情。 那不就是我们吗？我们不是也讲一些很普通、很日常的事情吗？ 我觉得我们还没有到那么日常，还没有到那么无聊。 因为我们日常真的太无聊了，会不会？ 我觉得就是我们要把那一面呈现出来给大家。 可是我们没有去外面吃草的经验啊。 哦，对，因为你都在电台里面。 对，我日常生活就这样，你可能还比较多吧。今天配音的时候遇到了什么，在路上看到了什么。 你可以常常出去说我在买康青龙的时候啊。 我已经有一阵子没喝康青龙了。 哦。 所以地点还是很重要的，要提醒大家，就是你开店，还是要慎选地点。 Location. Yes， 好，如果你对于而且新演员他就是除了在 KKBOX 上面也有看到他的专辑，然后他的专辑封面都做得非常的酷，那些设计我都很喜欢。可是因为我没有去查，我不知道那个设计 是谁， 对，跟他本人弄的有没有关系、 嗯、 但是就是越知道这人越多故事，就觉得他越神秘，越觉得他蛮酷的，有点喜欢他。 嗯， 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唱他演的这一部最新日剧，跟新垣结衣所演的 我老婆 啊， 我老婆啊。 我是黄子佼，万能的天神也无法解决秃头掉发的困扰，快来试试魔法布屋科技假发，可洗头可游泳，下面啊还可以带着高空弹跳，立刻上网搜寻超过100支的见证影片等着你。我是黄子佼，头发的事交给魔法布屋，0800-067-167。 Goodbye my lover, goodbye, goodbye, goodbye my lover。 李玺第二张全创作专辑Mr. Lucy 预购版正式版10月21号老鹰制作福茂同步发行。 各位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碟小子还有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飞碟20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伯克莱限时预购中。 我是刘明湘， 请比不出高下的，因为你眼中我始终是存在着。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影 UFO， 就爱电影。 MM 音乐教室唯一有比较多意义的单元来了。 嗨嗨嗨， 这个时候呢到我们歌词的讲解时间，有鉴于呢我们的日文能力是越来越薄弱，可能只会带给大家更多错误的资讯，我们不如请一些比较马吉梅呢比较认真一点的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翻译小姐张索尼， 日本生活家 Sony。 嗨大家好， 欸，我们要称 Sony， 要称 Sony 什么？ Sony 桑 Sony 桑 那如果想要 どうぞよろしく， 想要装手会故意说 So 讲 会叫 Sony 奖之类的吧。 Sony 奖也可以。 Sony 奖就自己取一个会跟你比较熟的感觉。会吗？ 啊，不会啊，而且因为我的姓张嘛，所以大家都讲呛讲。 呛讲。 呛讲有点可爱、欸。 对啊。 呛讲呛讲。好，呛讲今天要来帮我们讲这首歌就叫 Koi, 对不对？ 对。 练的歌词。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欸，是啊，好，现在开始讲。就是呢，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新野源的歌， 嗯， 然后呢，他的歌词就是写的蛮诗意的， 所以其实就歌词来说是非常有氛围跟画面感的。 对，没错，因为他其实在日本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兼文学家。 嗯， 对啊，比如说一开始呢，就是伊藤奈美の街がくれたら色めき， 色めき， 色めき， 色色的。 没有，其实色色不是这一个字。 嗯， 其实呢，一开始呢，伊藤一开始呢，伊藤奈美の街がくれたら，就是日常的街景。 日常的，大家都让我听到吗？ 日常的。 就算他是在台湾长大人，但是我没有，我是真的有发现，就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去日本生活久了之后， 哎、哦，他今天回来有这个烦恼哎。 你们的中文有一些发音会退化，还有你们的反应已经变得就很像日本人，就像你现在看我的表情。跟你现在刚的那个语助词都是日本人才会有的东西， 也很凶，而且文法会完全退化，就是讲话都开始变倒装句，而且会甚至不知道想说，哎、欸，这个字的中文是什么啊？ 因为日文都会把动词放在后面。 可是我跟他说，其实你只要回来台湾住一个礼拜，其实差不多应该会回来吧。 那个发音有时候难改耶，就是像。日文那个嘶的那个音， 嘶啊嘶 嘶，那个有点嘟嘴巴那个音，然后我现在就听我的大学同学在讲中文的时候，我都会就会觉得，哎、欸，就是为什么你会这样子讲发中文发这个音，觉得很奇妙。 他自己有意识到吗？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吧。 嗯，所以他刚什么日常。 很日常， 日常， 搞不好是我的，搞不好是我的高雄发音也不一定。 日常生活的， 日常生活，对啊，就是伊藤奈美就是日常风景的那种感觉，一般的规routine 的作业的意思。但是呢，这个字呢，伊藤奈美， 嗯， 假如说呢，变成前面加夫妇两个字的话， 夫妇呢伊藤奈美， 你在网络上面找的话，就会出现一大堆 A 片的片。 夫妇的日常生活就会变 A 片， 对，就是夫妇每天固定的作业，然后就会变成是你知道夜生活的一个意思。 所以夫妻之间可以互相说，今天我们也要伊藤奈美一下吗？哦，就是我们的交功课咯。 对，没错。但我是没有听过啦，好可怕。 那以后我要跟日本人解释说，有时候夫妇他们会互相有点暧昧说，今天要交功课吗？可能就是对他们来说就是伊藤奈美的意思。 对啊，就是你就前面不要乱加夫妇两个字，要不然他们马上就会变脸，不一定。 你这礼拜跟日文老师聊天，马上用用看这个。 夫妇 no 伊藤奈美， 开心。好， 对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伊藤奈美の街がくれたら色めき。風たちは運ぶわ，就是 風たちは運ぶわ。 对，運ぶ呢这个字呢，就是比如说风的转动啊，流水的转动啊等等的意思，都是风以阵阵的往前吹。 嗯， カラスと人々の胸。 嗯， 对，然后就是乌鸦，就是一群乌鸦，就黑压压的黑压压的乌鸦，以及黑压压的一群人。 嗯， 那种感觉，你不觉得光是听到这边就觉得很有画面感？ 你说风吹，就你要你要想那个街道暗下来，然后被夕阳染色，然后风在，然后啊乌鸦来了。可能因为乌鸦在台湾太少看到了吧，但对于是不是住久的人来说就很有画面感。 日本真的很多吗？ 真的，而且尤其是东京，然后所以你听到乌鸦在叫的时候就有种 啊， 对 啊， 是这样叫吗？ 乌鸦有飞到你的肩膀上过吗？ 当然没有啊，太可怕了吧。他们很大只耶、欸， 所以他们不会想要亲近路人哦。 不会，完全不会。 超大只、哦， 超大只，真的。哦，对哦，在台湾的乌鸦都是小乌鸦，对不对？ 我根本没有什么机会看到乌鸦、啊。 台湾都是麻雀跟鸽子。 嗯，在东京的乌鸦都超大只，而且会在路边吃垃圾这样子。 嗯， 然后你早上起来，就是街道空空的时候，就会听到乌鸦叫声。 啊， 对 啊， 所以呢，就是清晨要起床了， 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生活日常生活的感觉 哦、好， 对，然后接下来这一段，意味なんか，意味なんかないさ， 暮らしがあるだけ。ただ腹を空かせて君の元へ帰るんだ。意思呢，就是说，就其实日常的生活完全就是没有意义的日常生活，只是呢让肚子空，然后再回到你的身边。 你说每天出门的生活没什么意义，每天就是等肚子饿，肚子饿了就回家这样子。 对，没错。 好空虚哦。 没有啊，可是就是一种你每天你生活一整天的生活，只是在期待回到家，然后看到那一个人。 可是像你一个人住在大阪，你回到家， 你干嘛这样攻击来宾？ 爸爸，我觉得意识失落。 我在这边要跟大家讲，就是那个呛呛江索尼小姐呢，她是一个文艺女青年，就常会在脸书上发一些。很 奇迹美照， 奇迹美照非常非常的强，然后会发现真的是很日本文学式的， 你说什么 的散文欸，那个 你说写排句吗？你在 Facebook 上写排句吗？ 就是他写那一些就常常就是很伤感，就不知道他怎么了，就是很想要说你还好吗这样。 天哪，我感动，我觉得我的读者应该只有你了。 不是啊，因为你很明显有跟大家说，就是 没有，我知道还有其他人。 没有，大部分我看到就是哦，我看到就带过。可是一直到前一阵子，呛呛他就说，就在写这些文章，有一种你往外，他是用丢石头来形容还是什么的，你也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捡到或看到。可是其实你是期待有回应的，然后我才发现哦。原来他是喜欢有人有回应，那我又看到有感触，对，就要回他，因为那是他想要的，是吧？ 是的，回我，要不然在大 半。但回你都是呛你也可以吗？ 可以啊，可以啊，我 就 对， 我觉得这样 呛你也快乐， 也可以，好 N 哦， 这样也蛮不错啊。我就表明就是我发文就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回应，这也很棒，我就直接讲出来， 真的。 好的，回到你在的那一个家，继续。 物心をついたらふっと見上げて思うことが、この世にいる誰も二人から。 物心、物心、物品的心。 对，这个字呢，就是一看就很多什么意思啊？其实就是日文呢，他讲物心，就是你的心开始察觉到事物，就开始认识事物。其实如果翻成中文的话，就会翻成懂事以来。 哦， 对， 这是不是都很不常用啊？就身为一个就是正在初学日文的人，就是今天的这一集对我来说是完全无用的，因为我就是没有办法学到。 mono kokoro 这么少哦 ，mono 但其实还蛮常用的。如果你学起来，真的在日本，就是比如说，你不觉得我懂事以来什么的，还蛮常用的。 哦，从我懂事以来，你就会用 mono kokoro， 真的 mono kokoro 什么卡拉、哦？ mono kokoro 知道啦，它很常接。就是 mas 这一个字， 所以把它连在一起常念这样。mono kokoro tsuita 啦，对对对， 从我懂事以来。 叫我干嘛？ 大家又不知道你，大家是熟你的本名吗？ 哦、对不起。 对啊，其实我觉得日文这种东西啊，就是你学到一个字，你把你说想说这个字怎么可能用得到？ 啊、 但你学起来之后，就会发现其实非常常用到。 真的吗？ 真的真的。 好， 你先学起来这个字，所以呢 ，mono kokoro tsuita啦。 对，然后才突然想到，才突然察觉到的一件事情。 什么事？ 就是这个世界上，不管是谁，都是从两个人开始的。 撒谎？ 没有啊，我们 对啊， 我们 一个人啊， 我们生下来一个人啊，我又没有双胞胎。 两个人什么意思？妈妈跟小孩 啊？对啊， 就是你们，就是总是要有另外一半， 有没有？ 还要一个单身的人来讲说，每个人都是需要两个人才能过活的 哦，因为这是一个月薪娇妻的主题曲嘛，就是最后一定要变成夫妇互补 啊，一定要两个人夫妻这样子， 没错。 好， 接下来呢，胸の中にあるもの、いつか見えなくなるもの、それはそばにいること、いつも思い出して。 我觉得这一段好不着边际哦，不知道他在干嘛。 对啊，所以可能就要想象一下，比如说这段是说呢。在你胸口的东西，有时候你可能不会注意到的东西，但其实那就是在你身旁的东西，它总是悄悄的就会在你的思绪当中浮出来。 到底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接下来这一段， 接下来这段要告诉我了，是不是？ 对，没错。君の中にあるもの、距離の中にあること、距離不好意思啊，恋をした等一下，好卡哦，重来。君の中にあるもの、距離の中にあること、恋をしたのあなたの。就是呢，在你身体里的，就是我们刚才就是那小东西到底什么嘛？ 在我胸口里， 身体里面。然后在我们两个人距离当中有的这个跳动、跃动， 陷入，就让我陷入爱的，让我陷入恋爱的你。 距离这个我可以理解，就是距离当中的这个跳动，就是之前上一季还上上一季的那个日剧《追忆潸然》哦。 哦， 就里面还有一句名言，他说恋爱就是在我们两个没有见面的时候， 嗯， 产生的。 哎、欸，好想炫耀一件事哦， 《追忆 潸然》是我翻的、欸， 掌声鼓励鼓励。我忘记在节目中有讲过， 真的假的？ 对。 这么棒，你好优秀哦！ 开心开心， 而且你看他把一个片名翻得这么诗意，《追忆潸然》。 你说，因为他们当初想要，就是句子太长了，然后他们想要缩短成四个字这样子。 可是后来未来他把它翻什么、啊，你知道吗？ 好像就是原就是原，好，我记得他是原文，原文是那个有一天想起这段恋爱， 一定会干嘛、 嗯？还是会哭泣的，一定会哭泣的样子。 对，什么有一天什么一定会哭泣的。 对啊， 嗯， 我觉得，可是我觉得那样子也好，就是一开始是因为他们说想要四个字，才硬是把它塞进那进去。 所以你一讲出来，大家就说好啊，好会讲啊，这样子。 没有，就是朋友还蛮信任我的，他就说，哎、欸，就交给上面，然后上面好像也不太确定日文，可是就觉得，哎、欸，这四个字的感觉好像不错， 蛮搭的， 用了，嗯，还蛮开心的。 所以刚那段也是说，就是在那个我跟你的距离当中，会有个东西跳来跳去，我想那个东西就是我们陷入爱情了，这样。 对，就是让我陷入爱情的你的， 嗯哼， 你的什么呢？ 虾米？ 又要连到下一段， 嗯， 就是那些，就是那个跳动，其实是来自于。我们两个手指交合在一起。 指 の混ざり。 指の混ざり。 頬の香り。 指の混ざり是指食指紧扣那种感觉吗？ 对，就是食指交握的那种感觉。 哦、 然后还有在你脸上的香气。 嗯。 所以我们这边歌词要改掉吗？ 要改成。再想一下好了。 好， 嗯， 对、啊， 我一直以为这个词，因为我查后面那个字，我以为是手指上指头彩指甲彩绘那些东西还是什么鬼的。 哦，可是其实马扎利就是交互的意思。 哦， 但其实啊，这个字还蛮妙的，因为其实我有问过日本朋友说，哎、欸，ユビノマザリ什么意思？他说，嗯，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是其实 他听了，因为我也不知道。 你知道ユビノマザリ，你去查、啊、就只会出现这首歌。 所以是他自己把它创在一起的， 对， 哦， 教我的双就是教我的食指， 你看看是不是身为一个日文初学者学这个就是学到一堆乱用的东西。 你今天只要复习第一句就好啦，你是不是已经忘了？ 已经忘了， 超级快，你这样怎么交作业？交作业喽！ 已经忘了第一句什么？夫婦の什么？ 伊藤奈美。 伊藤奈美。 好，所以食指紧扣，然后 这个也没用啊， 然后 超认真的附送一次，到底要干嘛？ 然后脸颊香香的， 对啊，就是脸颊的香气。 哎、欸，夫妇真的出来了， 嗯， 就是呢，是夫妻也达不到，夫妇哦，可以的 ，UK，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部日剧呢，就是一对。假装的夫妻、 嗯， 然后但是其实 我想跟新垣结衣假装当夫妻。 你写信给他的事务所看看，看他会不会回应你。 那我想当真的， 真的我觉得有点难啦，就是没关系，好不好？ 没关系，是爱情， 还要安慰你，我觉得不要强求。 好， 请继续。 接下来呢，就是醜いと秘めた思いは色づき。明明可以呢，就是很难察觉得到。 嗯、 我觉得这个字也很常用诶、欸，大家可以。 那我可以说，あなたの心醜く。 对， 就是你的心意让我觉得很难察觉。 嗯，而且任何动词， 当然， 嗯， 任何动词加上你可以，就是不容易怎样怎样的意思。 あなたの胖子醜く。 对， 你的裤子很难看到。也是可以这样吗？ 什么时候可以用到这一句啊？真的很怀疑。 我只想说，很难看到是只能讲比较那种抽象，你的情意、你的心意很难看到，还是事实上就是哦，那个招牌太远了，很难看到，也可以用 mini kui 这样子。 其实，日文有两个，如果这种不容易看到的话，会有两个用法，一个是 mini kui， 一个是 mizurai。 嗯， 那如果说 mini kui 有点像是你自己。想要去看， 嗯， 就是你自己的意识。但是如果像你说招牌看不到的话，应该是米之拉伊可能比较好一点。 哦， 就是哦，那个招牌看不太清楚， 模糊模糊的。 就是它是真的看不清楚，可是米尼库伊是你想察觉，但是 看 不 到。 嗯， 好的， 好微妙哦。 你说那个 日文好高深哦！ 我真的觉得日文学到一个地方之后会超卡，因为你开始有很多非常非常相似跟。 很难判断的东西。 没错，他们很多字啊，就是你字典上面查到的意思跟他们真 的 使用的，他们有很多那种语感是要从日常生活中去察觉的， 感受得到。 对，而且比如说我去大阪的时候，有个字在工作上面就非常非常常用到，他们就很爱说 kimoji dekini dekini kimoji dekini， 比如说哦，这个可以少一，比如说这个辣椒可以加少一点吗 ？kimoji dekini， 为什么、啊？ 或者是这个这杯饮料可以多给我一点吗 ？kimoji dekini， 就是多多少少给我多一点，意思意思的那种意思， 意思意思多一点， 意思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就是给我多一点啦，意思意思，意思意思给我多一点这样。 对啊 ，kimo 什么 ？kimoji dekini， kimoji dekini， 对啊。 kimoji dekini 好没听过、喔、 对，比如说你要杀价啊，或者是你要跟别人讨价还价的时候 kimoji dekini 再可爱点吧 kimoji dekini 我觉得我是老板的话就是不行，原价不给你杀。 好的，下一句、 下一句呢就是哦hakujo wa hakobu wa然后atarimae wo kai nagara，就是呢， 白蛇 小妞飞了， 对，迷你贵啊，迷你贵多好。然后呢，就是呢，哎、欸，其实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这边要用哈古酒，哎，这跟日剧有什么关系？ 我觉得就是新演员他就是这样啊，他想写什么，他感觉来了他就写进去这样。 对，因为他是啊、反正你不容易看到的那些藏在心中的秘密已经开始成熟。伊豆之 K 这个字啊，其实接下来应该会很常用到。嗯，因为呢，接下来要秋天了嘛，然后我们在看新闻上面就可以看，很常看到枫叶渐渐转红哦，那种东西快要成熟的时候，他们就会用伊豆之 K 这个字。 嗯，伊 豆之 K， 伊 豆之 K， 嗯，伊豆之 K， 对啊。所以意思这边呢，它就是比喻说，人们藏在心底的秘密也慢慢的成熟。嗯，然后天鹅就往前，天鹅 要起飞了。 对，然后 白鸟是天鹅、哦， 对，白哈古酒是天鹅， 哈古酒， 嗯， 白鸟，白鸟美丽。 好了， 阿拉里麦哦，可以那个了，就是你本来以为日常生活你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也渐渐的改变了。 嗯嗯，好 的，就是到这边都还在隐喻，就是有点隐喻这一部日剧里面的情节。嗯嗯，然后可以せずにいられないな。似た顔も、虚構も、虚構にも、 虚構にも、 虚構にも。嗯，就是呢， 虚構， 没有办法不谈恋爱。嗯，就是いられない，就是你无法、你无法控制你自己，不进行， 不去对，不去谈恋爱， 对对对，你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爱上这个女生的那种感觉。嗯，不管是相似的脸，不管是你想象出来的样子。 嗯嗯，好。 恋が生まれるのは一人から。然后爱情呢，爱情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就从一个人的时候开始。 为什么？他真的很奇怪、欸。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看这句啊，其实因为你知道日本人他们不喜欢解释事情，他们喜欢大家看文字，然后他们不会问。可是然后 他们自己会发酵出他们自己的想法这样。 对，所以可是我自己看这句歌词啊，我觉得他的意思是，当因为你不会察觉到你爱多爱这个人，但是当你一个人、嗯，当你只剩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我爱他。哦，对，所以我看到这句话是这个感觉。 原来如此，嗯，我太小看他了。好，然后他后面歌词大部分也都是一样的，只有到最后两句的时候，原本他是说“夫妇我可爱的 UK”， 就是你就超越了夫妇的 超越了 境界感觉那样。 然后他这边说“夫妇哦，可爱的 UK， 二人哦，可爱的 UK， 一人哦，可爱的 UK”。嗯。就是超越了夫妇，超越了两个人，超越了一个人， 好可怕，好像赛亚人进化还是什么的。 到底在说？ 可能在暗示这部日剧最后的走向。也许一开始你们是假装的夫妇，嗯，后来你们真的像是两个人相处，然后最后你们变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感觉吧。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真的有在想说这一部《月薪娇妻》，然后有创作的， 真的。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大阪返台的酱酱来跟我们解释 Koi 的歌词，谢谢你， 谢谢大家。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每个父母都是自己孩子的中文启蒙老师。 听说读写浑然天成，平均两岁就能逐渐开口说话。然而大多数孩子接触英文学习却是写读说听完全颠倒，学习多年却仍旧无法或不敢开口。帮助孩子启动英文思维，平均只要8到12周。请拨0800-009986或上网搜寻大脑地图。 钢琴美人西村由纪江出道30周年纪念演奏会 Beautiful Days， 11月21晚上8点 ATT Showbox， 购票请洽年代售票。西村由纪江30周年纪念专辑同步发售中，风华唱片 Forward Music。大家好，我是张云晶。这是个特别的定律，即使风一样漫过我身，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MM 音乐教室 Oh my god Are you ready？ Oh, oh, oh. 好了好了， 准备好要跟新元杰一起唱歌了吗？ 呼呼伊他诺咪，这个伊他咪诺爸爸，我的新人结衣， 日常生活的渐渐变暗的街道开始兴奋，一阵阵风往前吹动，有对乌鸦以及一大群人，没有意义啦，只是普通的生活这样而已，只是独自他咕噜咕噜回到你在的哪一个家。我的小村正开始接触世界，抬起头看想到了一件事，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两个人开心，在我胸口的那一个东西有时候有可能会消失不见，那就是身旁的小东西，它总是假装不出来，在你身体的这一个东西，主意的中间有这个古董，陷入恋爱的阿纳达亚，手指头的交换，脸颊也想象力，夫妇也达不到的境界。 你知道之前日本的新闻还做了一个专题，就是这个恋爱舞蹈为什么会红 ？Why？ 他们有说，就是让人家有一种我努力一点 就做得到， 对。 Thank you 哟。 藏在心底的秘密开始成熟，白色的小鸟往前起飞，本来理所当然也渐渐改变。不能谈恋爱，我完全做不到，相似的脸也全部都是假的。一个人可是在我胸口的那一个东西，有时候有可能会消失不见，那就是身旁的小东西，它总是悄悄不出来，在你身体的这一个东西，距离的中间有这个古董，陷入恋爱的阿纳达亚，手指头的交换，脸颊也想象力，夫妇也达不到的境界。 有看我的背手，巴拉巴拉巴巴巴巴， 你是马 Q 吗？ 有有有我我我我，巴拉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是帮我加 echo 吗？ 答对了，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巴。 马 Q 卡欧莫， 摆动的腰肌， 不存在何时，不论在何时，在我胸口的那一个东西，有时候有可能会消失不见，那就是身旁的小东西，它总是悄悄不出来，在你身体的这一个东西，距离的中间有这个古董，陷入恋爱的阿纳达亚， 手指头的涂鸦，人家也想唱的， 夫妇也达不到的境界，两人也达不到的境界，情人也达不到的境界。 本可以获得几个星原结衣呢？ 星原结衣只有一个，够苦了，我的。 你在 murmur 什么？ 我的星原结衣，我的心呢？够苦呢？ 好了。 好嘞呢， 也有访问说星原结衣跳这个舞蹈，然后就是说这个舞蹈会引起红，就是因为觉得我努力一点可以跳，或是大家一起跳会非常非常快乐。那时候在编舞的舞蹈老师有说，他听到旋律的时候就想到这支舞，然后他希望编出来是不管是谁跳出来都会觉得很可爱的感觉，所以编了这一支舞蹈。嗯，不喜欢 echo 这么强烈哦。 在讲话的时候不喜欢， 然后那个时候就问星原结衣说：“哎，那你这个舞蹈就是你练了多久，或是干嘛？”他就说：“大家都说什么，可能我跳得很自然，然后干嘛？其实这真是我的极限了啦，就是我最多就是最好也只能这样，87分不能更多。” 星原结衣的87分，我可以。 哎，他接受访问的时候，那个真的是可爱到炸哎！然后就是有点害羞，或是问他说：“这个舞蹈当中你最喜欢什么动作？”他说：“哦，我最喜欢可能有点打开这样啊、就是太可爱了。”在干嘛、啊？ 吴玛丽，你知道你也可以，你也这么可爱。 我想看你跳这支舞、啊。 华人，哎，你不是要一起跳吗？ 我原本是想要你扮星原结衣，我扮新演员。 可以哦。 欸，你有想到你第二个版本要干嘛吗？ 没有啊。 怎么会这样？ 我要人没有意义啦， 只是普通的生活这样而已，只是肚子它咕噜咕噜，回到你在的哪一个家。 我的小城睁开世界主世界，抬起头看想到了一件事，这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两个人开始哦耶，在我想过的那一个东西有时候有可能会消失不见，那就是身旁的小东西，它总是悄悄不出来哦。 身上的这一个东西， 距离的中间有这个古董，陷入恋爱的阿纳塔亚， 手指头的脚 的脸颊有想象力，夫妇也达不到的境界。 这首歌我越听心情越好哎， 真的哎， 怎么会这样？ 真的哎，真的哎，真的哎， 真的真的， 不容易看到藏在心底的秘密开始成熟，孩子就像鸟往前起飞，本来理所当然也渐渐改变。 不能谈恋爱，我完全做不到，相似的脸也全部都是假的。 在 我胸口的那一个东西， 那你 有时候有可能会消失不见，那就是身旁的小东西，它总是悄悄不出来。在你身体的这一个东西，距离的中间有这个古董，陷入恋爱的阿纳黛拉，手指头的交换，脸颊也像山顶，夫妇也达不到的境界。 这个日文歌词堪称是 MV 就是有史以来最合拍的一次。 为什么？ 就觉得字数刚刚好。 哦， 是不是要录下来寄给新演员呢？ 寄给星原结衣。 哪里搞嘞？病毒吗？Delete 删除删除， 为什么要删除？台湾 的什么？台湾的什么？台湾的什么？ 台湾的老公唱的， 他台湾老公大概有7000多号，你是哪一号？ 才7000号吗？不止吧，远远不止吧。 准备啦！ 要要要， 在我胸口的那一个东西。有时候有可能会消失不见，那就是身旁的小东西，它总是悄悄不出来。在你身体的这一个东西，距离的中间有这个古董，陷入恋爱的阿纳达拉，手指头的交合，脸颊也像山顶，夫妇也达不到的境界， 两人也达不到的境界，一人也达不到的境界。 哦耶！如果 果还有一次演唱会，我要唱这首歌。 华人女单发出了演唱会邀请了。 我只是讲一讲。 我觉得 讲一讲。笔记 ，no。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好了，再见喽，拜拜。 我怎么会不使命必达呢？ 一个来自灵魂深处的声音，艾蜜莉·山黛。歌姬2016全新大碟《不朽天使》，请听环球艾蜜莉·山黛《伤痛》。 爸妈老了，渐渐忘记回家的路。 爸，我妈要走失。 他们每次出门都有走失的风险。 若家中有65岁以上老人或18岁以上身心障碍者走失，别慌张，先报警，再尽速与我们联络，让他们更快找到回家的路。失踪老人协寻中心邀您一起关心身边的失踪老人。协寻专线02-2597-1700，2597-1700。老人福利推动联盟与联券关心您。 各位地球人请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注意， 飞碟已经降临，快跟着飞碟小子还有外星军团漫游银河系。 飞碟20与 Outer Space 联名 T 恤宇宙登场，博客来限时预购中。 我们是 S 系 飞碟 就爱电影 UFO，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青春点点点要跟大家说晚安啦， 再见。 希望今天的新演员的练友让大家心情好起来，好的飞上天，有个美梦呢。 什么时候我们要练舞？什么时候？ 哎， 什么时候我们要跳？ 你先学会，然后再来教我，你觉得怎么样？因为那天光是我跟强强，我们面对就是窝在一起看YouTube 是完全没有任何进展，虽然十分钟后他跟我说，嗯，我全都会了。 他乱讲。 这首歌曲来自 Robin Williams Party Like a Russian， 跟你说声拜拜咯， 拜拜。 Concussion, oh, put a doll inside. trolley, so I never say sorry. There's a dollar sign, a dollar sign, a dollar sign, a dollar sign. 我是 彦， 我是云浩， 我是花莲来， 我是江浩，我参加 Spartan Race， 我是陆兰， 我是博洛斯， 我是雷赞。 这是一场人生态度的挑战。 Spartan Race 台湾 11月26日就在新北市八里区， 报名请上雷比兔。 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Need the Real 周汤豪，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摔到分手，安全感不够。飞碟 Never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